电视转播在从各种角度解构吴浪的走位，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两个自从夜休下去以后，心理压力立即小了很多，讨论的有声有色。随着不断的向前逼近，原本给苏沐橙主视角的小画面开始慢慢放大了。吴浪移动到哪里，观众们都比较清楚，此时就看会不会出现在苏沐橙的主视角里。江波涛所选的走位有什么奥秘呢？大家正想呢，吴浪就这样很自然地从一根钟乳石后冲出，出现在了苏沐橙主视角内。奥秘，讨论得挺开心的潘林和李一博话题止住了，他俩天马行空地聊到了这样那样的可能性，就是完全没说到江波涛会让吴浪就这样很平常很自然地该出现时就出现了。这活真没法干了，两人同时产生的念头就是这个，他们说东，场上选手就要向西，只一个夜休也就算了，重点提防着，可人人都这样，那还怎么搞啊，防不胜防啊。这快说话啊！两角色正相遇，解说居然停了，导播不满还催促上了。说你妹呀，潘林心下暗骂，但又不得不开口。 很出人意料啊，江步涛很简单的就让吴浪出现在了苏沐橙的视角内。 这个出人意料的人最直接就是潘林和李一博呀，两人刚才的各种分析全跑偏了。 这是想干什么呢？ 连李一博干脆都不装了，坦然面对自己看不穿的现实。 让我们拭目以待。 潘林结束这阶段点评，两人再不吭声。吴浪现身，沐浴成风，炮口转过，正对这段，但是却没有立即开火。射程上，沐浴成风是足够的，但是越远的距离会给人越多的时间来操作闪避，命中率就有点无法保证了。这个距离显然苏沐橙觉得攻击威胁不大，索性就没有动手。再然后就见吴浪也没冲过来，就还是那样平平常常的很自然的继续他的迂回路线了。都已经暴露却还在迂回，但是苏沐橙的主视角跟着朝这边一转，所有观众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远远近近错位排布却正好猎奇的钟乳石。吴浪接下来的走位将全在这种错位的掩护之下，而这种手法和叶修在头一场里所用到的躲避手法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轮回对于他们的主场图果然也不是没有发现这样的手段。苏沐橙连忙让沐浴成风冲出，变化着视角的角度，在这一方向上搜寻着吴浪的位置。没有，视角可以扫到的地方吴浪都没有露面，此时是藏在了哪根钟乳石后，苏沐橙一时间也无法判断。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却看得清楚，吴浪在刚才脱离苏沐橙的视角后就立即开始内切，开始向沐浴成风逼近，而此时他所走的线路三根钟乳石仿佛三级台阶，在纵向上形成了连续的遮掩，吴浪就好像跳台阶似的利用遮掩式飞快切记。再走偏一些，再走偏一些，或许就能看见了。支持星星的玩家们此时万分着急，眼看吴浪就在钟乳石后移动，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却就差那么一步。迈出，沐浴成风终于如大家所期待的又移动了一些，拉出了一些视角，但是吴浪却在此时已经完成了从第一级钟乳石向第二级钟乳石的走位，正飞速向第三级奔去。这一换，刚刚切过来的苏沐橙的视角立即又被一根钟乳石给遮住了。这是预判了对手的举动，有计划的走位，大家都已看出这一点了。由于江波涛先前两阵对地图的利用都不太高，大家都有点忽略了主场图的价值， 而这一次他利用的淋漓尽致，利用地形极具效率地缩短了和沐雨成风之间的距离。三级中鲁石和沐雨成风的距离完全在魔剑士的攻击距离内，在这种情况下对轰，魔剑士丝毫不惧枪炮时。 到位！现场掌声如雷，江步涛的无浪如他们所期待意料的那样完成了他的走位。 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呢，看起来还在小心翼翼地侦查着无浪的所在。 可以攻击了， 大家都是如此想的。然后就见苏沐橙的视角突然一转，沐雨成风一步横跨开炮，轰轰轰，先攻的居然是沐雨成风。反坦克炮三发喷着火舌飞出，跟着炮口朝上，砰一声，好似礼花，一枚刺弹炮划着弧线飞上空中，跟着翻滚，轰轰轰，三声接连的爆炸，三枚反坦克炮被无浪挥剑扫出的烈焰波动剑直接给卷爆了。这就是魔剑士在他的攻击距离内会不惧和枪炮师对攻的原因。他们的波动剑判定远强于枪炮弹药，波动之力和炮弹产生的碰撞可以直接将其引爆，而后还能继续他们的攻击轨迹。呼，卷爆三枚反坦克炮的烈焰波动剑继续卷过，亏得沐雨成风一个翻滚将将避过。砰，刺弹炮在空中绽开，八枚刺射弹从中飞出，雨点般坠下。魔剑士纵然有判定强到可以直接扫爆炮弹的波动剑，可这八枚刺射弹落得天女散花一般，没可能一剑全数扫爆，也只能朝旁闪避。结果这边翻滚起身的沐雨成风干干脆脆的就架起了稳定炮架，一道光亮瞬间照亮了江波涛的整个视角，激光炮就这样迎面而来。两个角色之间不过是一个波动剑的距离，激光炮的速度已经不是任何人力可以做出反应的，哪怕江波涛在闪完刺射弹后就意识到肯定会有后续，没停就要继续走位闪避，但是架起了稳定炮架强化了的激光炮即便这样也还是无法闪过，激光正中无浪前胸。 血那么少就不要搞那么复杂了吗？ 轰鸣的炮声中，频道里还烧上了一句苏沐橙发出的消息。1%的生命在枪炮师的重火力打击下，顷刻间就已经灰飞烟灭了。全场目瞪口呆。江波涛迂回，江波涛避过了苏沐橙的视角，无浪成功进入了攻击距离，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顺利。但是怎么反倒是苏沐橙抢出的第一级？怎么转瞬之间无浪就已经被报销了？观众不明白，太多人不明白，江波涛自己也不明白。 自己有露出破绽吗？ 没有啊，从那根中鲁石后平平常常的走出后，江波涛就看清了沐雨成风的站位，而接下来他所选的这个路线是沐雨成风在那个站位上无论如何调整也不可能发现无浪位置的，结果竟然是对手抢先发起第一击，让他陷入被动，无浪的走位竟然完全在对手的洞悉下。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凭意识？凭猜想？这又不是星星的主场图，他们对这图哪里会有这么准确的判断？就这样倒下，真的输得不明不白呀。江波涛还是试图挣扎一下的，但是 11% 的生命真的有些不够多，他能挺到现在都已经多亏他是魔剑士，板甲装备防御较强了。倒下了，无浪最终还是倒下，灵魂飘起，视角中的一切都已成灰白。江波涛就这样愣愣地俯瞰着战场，在无浪渐飘渐高的灵魂中离他远去。忽然江波涛看到那边钟乳石上飘起一物，就那样悬浮在半空，圆溜溜地晃了几晃。 这是电子眼？ 江波涛无语了，他是真没想着沐雨成风居然带了这么一个技能。电子眼 机械师技能可以将他视角内的画面呈现给主人知道。这就是苏沐橙今天比赛中为沐雨乘风选定的武器打制技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发挥了作用，将一切问题都变得简单。亏自己还那么处心积虑的观察移动，原来对方带了电子眼，随随便便朝这边一摆，角色视角里没看到的电子眼却全看到了。而此时电视转播还有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也终于通过回放找到了这个原因，电子眼的视角画面这才重新被搜集出来，并不如角色视角中那么色泽清楚的画面中，却也清晰可见吴浪的行动。苏沐橙根本早就掌握了江步涛的意图，但却不动声色地顺从着对方的意图行事，只是在最后一刻抢在江波涛率先发起攻击，轻而易举地就将生命不多的对手解决掉。江波涛下场，轮回粉丝们原本期待着江波涛也能在角色生命如此之下的情况下像叶修一样给对方多点杀伤，结果却是被对方干脆利落的一波就给收拾了，有点失望在所难免，但是想到江波涛在上一场中的精彩表现，情绪却也不至于马上低落下来。眼下双方都是出到第三顺位的选手，苏沐橙完美击败角色生命只有 11% 的江波涛，以100%的角色生命进入下一局，比赛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对于轮回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轮回粉丝还是相当有信心的。吕博远，全明星级别，目前荣耀的第一柔道选手，起身朝比赛台上走出。掌声送给下场的江波涛，掌声鼓励即将上场的吕博远，他们是冠军，轮回粉丝们又喊起来了。